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寻日全城都轰动啦吓。寻日咧系其实喺整日嚟讲咧，嗰、那个气氛咧都系好高昂啊，好开心啊！喺中午嘅时分嘅时候咧，同事咧都喺度睇紧，哇、啊，系啊，剑击啊，能够入到四强啦，就有机会咧可以夺金啊！嗰时大家咧都睇得好紧张，好兴奋。我果然到喺夜晚黑嘅时候，继续要支持港队啦吓，即系呢个东京奥运喺呢一个嘅奥运期间咧。好似咧，嗰种感觉啦，就发挥到咧，即系运动啦，我哋要更高、更强啦，吓更快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美好和谐。咁喺呢个即系公平嘅一个比赛里边咧，系攞到自己一个个成绩，而呢一个嘅系都系训练到人嗰个斗志啊，嗰种坚强啊、坚持嗰啲心，就喺呢个运动嘅过程里边，一个比赛嘅过程里边咧，深深感受得到。咁啊，见到其实各个运动员咧，大家都全力以赴啦，同埋可能喺个训练期间嘅时候咧，一定系经历过一啲嘅失败啦。你要失败先至可以继续向前，咁啊，要屡败屡战嘅心态。咁喺寻日就听到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现场睇住啊，我哋港队咧就击败咗呢个咁多届嘅冠军，睇见对方咧都真系啊系垂头丧气嘅，咁亦都系可以理解嘅吓。边个唔想喺比赛里边能够继续系可以有好嘅成绩啊？系争嗰少少咁，咁但系就系咁噶啦，比赛就系、是。都几现实嘅，系一定会有胜利有失败嘅，但系嗰刻唔开心啫。但系实际上，其实大家都喺呢一个嘅奋斗过程里边，尽咗力都系对得住自己啊！好啦，咁我哋嘅张家朗咧，真系为香港刷新一个纪录啊！回归之后夺金。在这个运动的过程里面奋斗，也都希望是可以令到大家是反映在人生里面，我们都要不断奋斗，不倦不断的坚持努力。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变，从沉默里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怨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 心光芒百丈， 像玉人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像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迈向新一天，每一日的日子都是这样过，每一天呢我们都向前去迈进。对于运动员来讲呢，是特别是这个张家朗啊，在他的人生的一个新的一页，迈向更光辉的一页，希望有好的成绩呢，就继续支持，继续也都坚持，再继续呢是还可以打，还可以去参与这个剑击好多届都得，是吗？现在这么年轻，是这个24岁的年轻小伙子。好啦，咁啊，时间嚟到5:15到啦。咁啊，今日呢嘅日子咧就系7月27号，农历咧系6月18日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喺南京之东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今日最高温度大概有35度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都是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会系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啊！而家咁早，室外气温都有30度啊！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人继续努力。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 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 獅子山下羅文呢首歌咧，好係香港一個寫照，香港人嘅勤勞，香港人嘅努力，一路咧就係成就咗呢個美麗繁榮嘅香港。希望裏邊嘅人一路咧去活得開心，而心理質素都係非常好，每天朝向自己嘅目標進發。星期二的清晨，大钟时间5:20，早晨。 远在东边的山丘正下雨，看西山这般天色清朗过满处，情是往 东山飘雨西山晴，邓丽君也都唱出现时的天气的情况啦。每一日咧都系有时天色非常晴朗，好好天，但有时咧亦都会落下雨。好似反映人生，我哋有喜有悲咁样吓。所以咩情况之下咧，我哋都唔好因为什么而影响自己心情。总会有好嘅一日啊！ 沙中坡常冤路茫茫，常冤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

因为我哋瞓觉嘅时间咧唔会消量 energy 噶嘛，所以咧我哋如果食咗好多咧就会变咗脂肪。不过如果我哋朝早食嗰餐大啲咧，我哋有全日去烧去 burn 嗰啲 energy， 所以早餐大，中餐中，晚餐细，大家记住。咁啊，依、這个都会好有帮助嘅。同埋淀粉质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如果要食嘅，或者系你瞓觉六个钟头前咧，都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啦。生果都系淀粉质噶，好，大家留意。吃啲乜嘢，咁就好容易 keep fit。祝大家清晨爽利，我系伍允龙。 清晨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夺得东京奥运金牌的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视像对话，亲自送上祝贺，希望张家朗同队友在团体赛有同样高水准的发挥。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话，对于张家朗为香港赢得奥运金牌，他同市民同样感到十分兴奋，认为张家朗的成功除了自身努力之外，家人、队友、教练、剑击总会、体院和其他支援人员都担当重要角色，市民的支持同样不可或缺，请市民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港铁和九巴表示，为庆祝港队代表张家朗在东京奥运夺金，分别向东京奥运港队代表赠送一年免费港铁车票和免费乘搭九巴一年，而张家朗获港铁公司送赠终身任搭港铁车票。至于张家朗曾经就读的林大辉中学，该校校监兼体院主席林大辉亦都话，会透过林大辉基金会向张家朗赠送250万元。另外，根据恒基精英运动员嘉许计划，会向在东京奥运夺金的港队运动员送出500万元奖金。以色列未来几星期会考虑是否为60岁或70岁以上人士注射第三剂辉瑞BioNTech 新冠疫苗，希望有助高危人士抵御 Delta 变种病毒。以色列本月开始为个别新冠病毒免疫力较低的人接种第三剂疫苗。卫生部官员承认面对好大难题，一方面想掌握更多第三针是否安全有效的数据，同时又想阻止疫情爆发，但现在没有其他国家打第三针，因此决定时很复杂。自 Delta 变种病毒上月在当地扩散以来，卫生部曾经两次报告疫苗的防感染效力降低，对重症的保护力亦都略为下跌。有专家认为以色列应该先等更多有关打第三针的数据，正寻求美国紧急授权为民众打第三针加强剂的辉瑞话会公布更多数据。美国加州和纽约市政府先后下令政府官员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定期接受检测。加州州长纽瑟姆表示，全州约246,000名政府雇员由下个月2号起将被要求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否则每星期至少接受一次病毒检测。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亦都公布，全市超过300,000政府雇员要在9月13日之前打针，否则要每星期接受检测。拥有125,000名会员的全市最大政府雇员工会对当局的计划提出异议，表明当局必须要先同工会讨论。强制接种疫苗或检测一直引来争议，反对者认为是侵犯个人权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

可以睇到呢、這個即係、就是、電視嘅直播啦，亦都係喺電台嚟講，亦都有呢個節目啊，奧運嘅節目咧，睇唔到電視嘅朋友可以一路聽住呢個賽果咁。咁啊，尋日即係全城嘅轟動嘅事咧，就係、是、代表隊嚇，代表香港呢個佳朗啊，就一夜成名啦。咁我諗亦都成為好多嘅青少年朋友嘅偶像。啊！佢要去玩下呢个剑击啦，咁啊，原来事后我先知道咧，我表妹都喺嗰度玩紧呢个剑击，咁好多人都有呢啲嘅即系嘅业余或者系一个锻炼身心嘅一个嗜好啦。玩任何运动其实都 OK 嘅，只要你觉得嗰样嘢你适合你自己玩。玩运动嘅过程里边，你就系了解到好多嘢啊，点样可以即系有计划地去做一啲嘢啊，循序渐进啦，经历啲失败啊，再嚟过，其实可以训练到你个人嘅心理嘅素质咧系好嘅。你见到个运动员咧，其实佢讲嘢咧都系比较其实系谦虚，同埋承受到失败。知道唔得，系再嚟过，就系喺呢个过程里边，你根本系会面对无数嘅失败，或者会令到自己灰心啊，会唔会有一刻系会想放弃啊？但系最后都冇，要坚持。咁呢一个咧就只有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你先感受得到嘅。咁当然人生都有好多嘅情况之下，你会有呢个感受。总之你就要记住，有一口气，我有呢个嘅奋斗嘅心，有一个继续系。向前的心呢，就加上当然可能你身边有你朋友啊，你的家人的支持，但是最大的支持都是自己给自己啊。在这个奥运期间，希望呢学生哥，尤其是小朋友仔，在这个这么多场的比赛赛事里面，领悟到一些我们要努力向上先达到自己目标啊。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生长，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路上人在跑过太赶，赶经令我欣赏，这里有许多好处没法讲，说一声香港，香港，你永远是曾 陈美玲， 歌曲名字《香港》，香港写下呢个美丽嘅香港，而香港好多人都为呢个香港写下好多系，其实系即系值得自豪嘅一页啊！喺呢个运动方面，奥运方面啊，我哋喺96年就有生神嘅零的突破。咁虽然话啊，香港好少得到啲咩什么奖项，咁难怪噶喎，喺一个咁弹丸之地嘅地方，你要慢慢冒出头，要好多嘢嘅配合啊，呢、這个训练啊，系咪啊？呢、這个即系大即系个政府嘅支持啊，等等，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咁而家日渐其实咧就系即系呢个运动员啊，嗰、那个地位咧，嗰、那个嘅即系嗰个嘅关怀咧，其实都已经比以前一路系进步噶啦。希望咧一路一路继续系好啦，朝向好嘅发展啦。以前嗰啲嘢过咗去就算啦，我哋要迈向前。咁系呢个张家朗为香港即系带嚟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全港嘅市民咧都好高兴啊！虽然你话，诶，都唔关我事，唔系，唔系唔关你事，因为我哋喺香港呢度啊嘛。当你去到比赛嘅时候咧，你就有嗰种嘅心噶啦，即系好似去翻反映翻喺学校参加运动会嘅时候，咁你都会为你嘅队友嚟到系即系打气。咁又或者喺运动嘅呢个嘅设计方面咧，可能咧又分开唔同嘅啦啦队啊，可能有五队、六队嘅啦啦队都系支持自己嘅队嘅时候咧，咁到你自己嘅队嘅时候，你梗会支持啦。去到嗰个时候咧，你就会有嗰种系要系企埋一齐，大家同舟共济，坐埋一条船嗰个嘅心态。咁香港都系啦，咁我哋香港人啊嘛，支持翻我哋呢一个年青小伙子张家朗啊，都等佢好高兴，亦都等佢嘅父母梗系好开心啦。呢个时候睇见自己嘅仔有一个成就，都人生一个系好重要嘅里程碑。哇，攞到呢个金牌，系真系可能系发梦都仲未接受得到啊！但系呢个真系事实、啊。当你去慢慢谂清楚嘅时候，揸住呢个金牌。你就会想起啊，我点样过往一啲嘅辛酸都系值得啦。咁当然攞咗金牌之后咧，系一个好开始，好开心。仍然都要不忘，唔可以骄兵就必败啊。咁啊，张家朗啲人就会慢慢同佢数下啦。啊，佢会得到啲乜嘢咧？咁啊，计当年山神咧翻嚟嘅时候咧，哇，真系好轰动啦！一路影住佢翻去长洲嗰啲盛况。咁唔知呢次张家朗翻嚟嘅时候嗰、那个迎接方式又如何咧？但系又遇啱呢个疫情、哦，即系嗰阵时山神咧，你就见到哇，成班人一堆逼埋一堆都冇乜所谓。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呢个疫情嘅时候，就唔可能见到呢个情况啦。不过咧，就大家有种支持嘅心，有个气氛咧搭救都 OK 啊。咁咧喺今年张家朗攞咗之后咧，暂时嘅睇到一啲佢得到嘅嘢咧，就系喺佢所读嘅学校林大辉嗰边咧，就喺呢个基金嗰度咧，就系送出有250万啦。咁另外又有系一啲嘅其他嗰啲社会嗰啲运动嗰啲基金咧，就送出嚟。总共暂时佢就攞到750万，相信咧应该陆续有嚟。咁刚刚都听到新闻讲啦，佢会系有即系交通方面咧嘅一啲嘅免费，就尤其是地铁咧就终生可以免费搭嘅。霎时间，我谂咧，好多家长们咧都想啲子女，哎呀，去啦，去玩剑击啦，学下模仿。 无戏无笑万重浪，热血热声红日光，胆似天。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热胜红日光。 林子祥男儿当自强啊，咁啊呢个即系喺家朗张家朗嘅身上都真系当自强啦。咁跟住咧，好多人要睇翻佢啲嘅资料啊，到底佢点样样学习咧？佢嘅成长路啊如何咧？咁佢喺林大辉中学咧就系即系其中嘅一员啦，喺嗰度读书啦，到亦都系咧林大辉中学系话即系。盛产呢个体坛健将吓，咁而家即系又见证得到啦。咁啊，张家朗咧喺中二嗰年咧就喺第二间学校咧就转过嚟做插班生嘅，就活跃于剑击吓同埋篮球。而中四咧更加系选修体育，但系即系都未读完咧就毅然都系退学啦，要成为即系全职嘅运动员吓。见到嗰份决心，咁佢嘅阿 Sir 啦喺。退休之前呢位陆 Sir 咧就喺呢间中学咧做呢个体育老师，就同张家朗咧亦师亦友，既系带领出战学界男子花剑嘅领队，亦都系课余嘅时候一齐打篮球嘅队友啊。咁佢就话张家朗咧喺剑击嘅时候咧系表现冷静，目无表情，但系其实咧佢系一个开朗、好中意讲个玩笑嘅后生仔嚟嘅。咁而张家朗就出生于呢个篮球世家啦，咁啊遗传甲组篮球员父母嘅身高啊，同埋呢个运动嘅细胞，哇几高啊，1.93米。咁啊年纪未到二字嘅时候咧，已经喺呢个剑坛上咧得到好多嘅成绩噶啦，就封为少年剑神啊。今年佢24岁，第二次出战奥运，亦都系东京奥运港队持旗手。佢喺中四嘅时候咧，已经即中学时期咧，已经系即系周围出去比赛，但系仍然咧系不忘兼顾学业啊。当年咁呢个陆 Sir 咧就话啊，佢记得有一次咧，张家朗系曾经去欧洲啊，系出战嘅，咁啊凌晨落机啦，但系咧佢朝头早仍然坚持咧就准时要上体育课嗰啲理论课啊，亦都会将啲功课带埋去外地去做啊，赶住喺练习以外紧迫嘅时间要完成啊，咁亦都觉得呢一位学生咧系非常之认真，系不容易放弃嘅人，亦都替佢即系高兴啊。咁啊，系睇见咁样嘅成绩咧，作为阿 Sir 咧都真系好开心，亦都可能系好多父母希望见到自己嘅仔女系咁啊。当然真系唔系一朝一夕，系你一路嘅自细嘅培育，佢身心都要康健先得，起码要有一个正能量、心理质素啊。早晨啊，仲有大概六分钟到清晨六点，而家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你要记住信任你自己，任性得很动人。你要记住你是最独有，就算几多缺陷。你要记住有自信心，面对肤浅世人。个个对你怎批判，对你怎丑化，我也会找出美感。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样貌。最佳的信徒笑纳你倔强外表，你会讨好世人。对我国度你是最重要，绝对不需要问。世界要是希求爱身，换了几多泪神，往往以眼睛算未觉，个比起你每个女生都自叹。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清晨爽利。今日系7月27号，农历系6月18日，星期二。现时时间6:02。今日天气方面又系热啦，亦都有雨吓。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都系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噶。现时温度比起头先咧，即系低咗吓，即系刚刚之前咧都系30度嘅，咁而家有29度，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7月27号嘅呢个朝头早，星期二嘅清晨，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简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成论养生篇啊，唔经唔觉咧做呢个绘画为题材嘅咧。足足讲咗个集数，同今日嘅日子系一样啊！今日27号，讲咗27集咯。 希望咧将中国绘画呢个发展过程啊，带入咗大戏入边咧，等大家广大听众对中国绘画有一个比较简浅嘅基本认识，从而理解甚至咧体验到绘画而成养生之道嘅。 嗯， 讲完咗画史咯，咁我又喺度谂。啊，讲下咩好呢？ 系咯， 咁原来有一种养生方法咧，同呢一种概念系有关嘅。 系叫咩名咧？ 叫做卧油。 卧即系瞓喺度嘅意思。 冇错啦，介绍呢一种啊，自己唔使自己画画， 系 亦都唔使好似古代嗰啲画家一样，亲自去到啲名山大川去观摩，而系咧安坐家中啊，观赏山水画，用你嘅神思嚟代替游山玩水，即系神游啦， 系， 从而达到一种养生嘅目的。咁呢个方法就系叫卧游啦。 卧游就我哋正式呢几集所讲嘅题目。咁我哋又听你去介绍下先，点样卧游啦吓？ 嗱，卧游呢个概念古今有别。喺古时啊，卧游就俾啲文人士大夫阶层，佢哋解读为咧观赏啲山水画，就取代咗亲身游历自然山水嘅一种个体行为嚟嘅。 嗯。 而且咧，成为山水画创作嘅一种表现手法，更加升华咗咧，系一种欣赏嘅修养啊！嗱，画家就通过卧游创作出广阔嘅想象空间啦，观画嘅人咧就通过卧游可以进入画家嘅创作世界，诱发佢哋想象，达到畅神怡情嘅养生境界啦。 嗯， 最近我睇过一篇文章，个题目叫做《卧游的精神内涵研究》。这个文章就指出卧游的精神其实源于道家或者道教的。在道家的经典中最先出现了涵卧以游这种的描述。 嗯，涵就是即涵睡的涵。 是的，这篇文章解释涵卧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一个人最放松，精神是最无拘无束的状态。而游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好混沌啊，好飘忽，都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又唔知道自己想去边度嗰种行为或者嗰种心态嚟嘅。 嗯， 再讲咧，一个人咸睡卧游嘅姿态亦都好重要嘅。 即系嗰个姿态，可能佢唔使一定瞓落张床嘅，佢挨喺度都系一种姿态。 冇错啦，你谂下，想象古人好多时候咧挨喺张床度噶嘛。 嗯， 睇书又好，或者咧思想又好。 系 道家嘅《太平经》就咁讲过嘅。 人不卧之时，行坐言语，分明白黑，正行住立，文辞以为法道，此人神在也。及其冥目而卧，光景内藏，所念得之，但不言，神在内也。及其定卧，精神去游，身不能动，口不能言，耳不能闻，语中邪合，毒气在，即明正也。故精神不可不常守之，守之即长寿，失之即命穷。 嗱，呢段文字咧指出卧游同养生咧有密切嘅联系嘅。 咁佢簡單嚟講啦，即係話啊，一個人醒神，你唔瞓覺嘅時候咧，你就行行企企做嘢，行行咧都係醒神噶嘛。 嗯， 當你眯埋對眼攤喺度嘅時候，或者挨喺度嘅時候咧，咁你所有嘅思念咧，應該咧就係入咗你個腦海入邊，嗰陣時你就唔會講嘢噶啦。 嗯， 咁、啊那個神應該喺入邊嘅。 係。 咁但係到你我都好定嘅時候咧，好似咧你就嚟瞓著覺嗰陣時，個精神咧就游嚟游去啦。 係。 咁你嗰陣時都唔會喐噶啦，都唔會講嘢啦，亦都唔會聽到嘢嘅。但係咧，你嘅神氣咧仲喺度嘅，唔係瞓著嘅。 嗯。 呢、這個時候，所以話你嘅精神咧唔可以咧唔守住佢，因為你咁樣守到嘅精神，你就會長壽。如果你咧守唔到你嘅精神，你就得唔到呢个长寿。 嗯，嗱，暂时听落去咧，好似都仲系几虚下，都仲未摸到嗰个神髓吓。不过呢个系学习嘅开始，通常都系咁嘅。嗱，头先咧嗰个解说咧就话《太平经》系咁讲啦。喺中医嘅角度又点睇咧？嗬？ 诶，问得好浅。中医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嘅。 嗯。 中医咧就认为人体有三宝，就系、是、精、气、神。我哋嘅生命就系由呢三种元素组成嘅。咁我哋养生之道系咩咧？就系、是、养神、养气。同埋守精，不过古人咧就认为卧嘅姿态系不利于守住精神嘅。 嗯， 就头先嗰段文字就指出啦。吓，当人卧姿嘅时候咧，精同气嘅变化同觉醒嘅时候系唔同嘅。你觉醒即系、就是、你好醒神嗰阵时候，你就可以咧谂嘢谂得好清楚啦。吓、 嗯， 知道人哋讲紧乜，知道自己讲紧乜啦。好啦，讲到个卧咧，我哋古时有位中医葛洪啊，佢喺一本《找后备急方》嘅书入边指出。卧枕嘅时候啊，即系瞓低嘅时候咧，如果你瞓到咧唔识醒啊，咁即系你要瞓着觉噶啦，系咪？咁、 嗯嗯、 你就魂魄外游啦。 哦，即系好似元神出咗窍啦，系嘛？ 系啊，魂游四海啦。 系， 嗰啲系瞓着觉嘅。 系， 咁你又观赏唔到画嘅，所以咧以卧嘅姿态，你守住我哋嘅精神十分重要。 嗯， 唔系嗌你瞓着，唔系话卧低就瞓着。 系， 系嗰阵时仲要守住啲精神，不言不语，但系咧可以谂到嘢。《太平经》就提出咗固守精神嘅具体方法，就系全思同埋守一。 嗱，全思嘅意思，大家唔好谂咗嗰啲吓，即系衰嘢。系啦，全咧就系存在嘅全，思系思想嘅思吓。 即系话咧，你仲可以咧有思考嘅精神喺度嘅。 嗯， 令到呢个思神咧呢种状态仲喺你个身体入边。守一系咩咧？将我哋嘅精神同埋形体合二为一。 嗯，好似都仲系啊，大家要思考一下先。 道家嘅嘢系咁啊， 暂时好似未系入得到神啊吓。 我哋陆续讲落去咧、啊，慢慢就可以咧体验到噶啦。 系咁，陆续讲落去就会包括有啲咩咧吓？ 嗱、啊，就系咧外游点样从哲学概念同埋养生之道啊，引向绘画艺术创作呢一种理念。我哋慢慢再讲俾大家听。 嗯，即系以上嗰啲嘢好似好陌生，唔紧要，就系、是、我哋学嘢嘅时候咧，最初都系咁噶啦。慢慢慢慢捉到个神髓嘅时候咧，你又将自己升华咗噶啦。 学识呢样嘢好有用啊！我又 冇错。好啦，嗱，以往咧就崔博士成日都系讲咗一啲画家嘅生平啊、奋斗史啊，好似好耐冇讲啲古仔俾我哋听啊。 今日呢个古仔都系同画有关嘅， 系 就系、是、手指画嘅起源故事啦。 手指画即系用手指画画咁嘅意思咯， 冇错啦，唔使用画笔就用手指画嘅。 系 呢一种手指画咧，系同睡梦有关嘅。根据宋代郭若虚有本书叫做《图画见闻志》，记载过唐代一个画家姓笔，叫宏。 笔宏 系啦，宏伟嘅宏啦。 嗯， 这个、呢个咧画古虫、画奇石好出名嘅。佢睇到唐代另一个画家，即系同期嘅画家叫张祖。呢、这个又系好叻嘅，画松石啊之类嘅画。 嗯， 啊，佢有一次见到佢用支秃笔，即系冇点墨嘅笔。 系， 有时候见到他用只手指咧摸下摸下嗰啲卷面、 嗯、 啊。 嗯， 咁又画到幅画。 系， 啊，哇，喂，你点学噶？阿张祖就咁答啦： 外师造化，终得心源。 造化即系自然界啦，观察自然界。得到一啲心得，然之后咧就用出嚟咯。 嗯， 啊，于是呢个笔画家咧，诶、哎，佢摆低支笔，我甘拜下风，我唔画啦。 系 嗱，呢段记载咧被认为系唐朝嘅张祖啊，系佢开创手指画嘅先河。不过由唐代到清代，一路都揾唔到手指画嘅遗迹或者相关嘅评论，直至到咧清朝康熙年间啦，有一位画家叫高其佩。 佢大量嘅手指画咧就系出现咗。 系 咁，佢嘅孙啊，即系好多代之后嘅孙啦， 系 啊，叫高炳，又写咗本书叫《指头画说》，入边记载咗呢个指头画始创嘅过程，系咁讲嘅。 确勤公八零学画御稿接摹，积十余年，形二碌，梦一老人，引至土室，四壁皆画，礼法无不备，而室中空空，不能模仿，为水一隅，换以纸暂而集之，觉而大喜，内得之于心，而不能应之以笔，接覆闷闷，偶益土室中用水之法，因以纸暂墨，顺其大略，盖得其神，顺手拈来，头头是道，即此岁废不言。曾专一印章云，画从梦受，梦自已成。 这个确勤公呢，就是高其沛死了的封号来的。咁大致系讲，哎，佢有一次发梦，去到个土室，四壁都有画，但系冇笔，冇墨，就系得湖水喺度。佢就用手指点咗啲水，系咁咧就画。醒咗之后，哎，点算咧？好彩咧，佢就记得嗰阵时咧，佢点样用手指画呢啲画嘅。所以咧之后佢就用手指点啲墨，就咁咧从睡梦入边嗰啲记忆咧画翻啲画出嚟，头头是道啊！ 咁咧就要你个梦境咧，你醒咗嘅时候咧都要好清晰记得翻个梦先得嗬。 系啦，咁就俾佢开创咗手指画啦。 系，原来就画从梦受，梦自已成就系咁解啦。 冇错，咁之后陆陆续续咧有啲相关嘅资料，包括咧高其沛佢往后嘅子孙一啲文字记载啦，都显示咧指头画就是由高其沛佢创作嘅。 系沛咧就系我前沛兄嘅沛啊。系 咁，所以咧因此就开创咗清初画坛入边一个独特嘅新兴画派啦。就系、是、手指画啦。 系 嗱，讲起呢个手指画嘅故事，就令我自己咧谂翻起一啲情景， 系 就细个嘅时候嘅情景嚟嘅。 嗯， 咁啊见到。我爸爸放咗工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就坐喺个地下铺啲报纸啊，或者咧日历空白嘅部分。咁啊侧边有啱墨啦，佢用手指点下啲墨，就喺嗰啲日历啊报纸上边咧点点画画嘅。 哦， 咁我哋唔知佢做紧乜嘢噶， 系， 亦都唔理佢画乜，眼尾都唔睄。点知到咗食饭或者夜晚黑嘅时候，咁就睇到咧墙上边就粘咗张报纸或者嗰啲日历纸，又有金鱼又有老虎，有啲竹林屋舍等等。 哦， 啊，相信咧就系佢学识咗手指画。 哇，你爸爸都好叻，其实佢真系顺手拈来咁嘅，佢仲用现成嘅嘢吓，报纸啊或者啲日历嘅空白部分，就作为画纸咁画嘢出嚟吓。 所以我时时话俾人听，我爸爸都系画家嚟噶。 喂，直情系啦，头先听嗰、那个，佢真系好似好顺利、好快手咁完成个作品，系咪？ 好穷，我冇出息啦，我未见过卖出一幅画嘅。 系咁，通常画家都系咁噶啦。 不过谂翻转头。咁我就覺得自己當時真係年少無知，錯過咗咧跟我老豆學畫畫嘅黃金大好機會啊！ 咁嗰陣時可能你又未有興趣啊嘛，係嘛？ 真係未有，不過而家諗翻轉頭咧，真係追悔莫及啦。 不過你諗翻呢個情景都好噶啦，起碼你會即係就係呢個情景係更加促成你去繼續去畫畫，好似係即係做俾你爸爸睇噶嘛，會唔會啊？ 阿錢，你又啟發到我諗起一樣嘢。每逢我聽到一首歌。即系夏韶星唱嗰首《空凳》嘅时候咧，我又谂翻呢啲情景噶啦。 系就正系即思念爸爸嘛吓。 系啊。 好啊，咁我哋不如一间啦，即系讲晒之后咧，就可以听呢只歌，好嘛？ 多谢你。 好啦，我嗱，你嘅情绪咧就系而家暂时收一收先，我哋继续系讲翻呢个养生嘅嘢，去到提供一啲汤水啊，俾啲听众朋友嘅时候，好冇？ 好嘅，介绍一条。养心明目茶 系 低人量嘅， 照顾眼睛为主吓，仲系 对啦。嗱，材料有咩咧？有石斛、龙眼肉同埋党参各十克，克几子五克。再讲一次，石斛啦、龙眼肉同埋党参各十克，克几子五克。洗净下啲材料啦，用一碗半嘅清水煲佢十五分钟就得噶啦。一日之内咧可以用滚水咧冲佢几次嚟饮用嘅，饮到冇味为止啦。 即系总之头头啊煲啦，煲十五分钟到，饮完之后咧就用滚水焗冲就得啦，系嘛？ 冇错啦，仲有啊啲龙眼肉啊，同埋嗰啲杞子可以食埋佢噶噃。嗱、那个功效就系石斛咧滋肾明目， 养胃生津，龙眼肉健脾养心，补血安神，党参健脾补肺，益气养血，黑杞子有丰富的花青素，有护眼功效，夹埋晒咧就可以养心安神，同埋有明目的功效啦。 仲有啲小贴士，今次系讲咩咧？ 喺《黄帝内经》提到同眼睛有关嘅好多句说话，今次讲呢句咧叫血之精为络， 系 个意思就话心脏嘅精气汇聚喺我哋眼睛嘅内外眦。咩叫内外眦呢？眼角嘅部分。近住鼻梁嗰个眼角叫内眦，近住耳仔嗰边嘅眼角叫外眦。 系， 咁我哋呢句说话，血之精为络，即系话心脏嘅精气汇聚喺内外眦嘅血络嗰度。 嗯，明白。 近内眦嘅眼睑部分就有个泪气啊， 即系 眼泪嘅泪。 系，我哋有时流眼泪就喺嗰度流出嚟啦，系嘛？ 冇错啦，就分泌啲泪液嘅。 系， 中医认为咧，血就代表心，内外眦咧都有血管。为眼睛提供血流供应嘅，咁啊两眦咧都属于心，心就主血，所以两眦咧又叫做血轮啦。《黄帝内经》另一度有咁讲过嘅： 目者心之视也，心者神之泄也。 指出眼睛咧就系心神所支使嘅器官嚟嘅，而心咧系为神明之主啊，系心神所藏之处，所以眼睛嘅事物功能系受到心神嘅支配嘅。因而咧，同心系有密切嘅关系。 嗯， 另一本书《沈氏遥函》就咁讲嘅： 扶木之有血，为养木之源；冲和则有发生长养之功，而木不病，少有亏滞，木病生炎。 嗱，呢度讲明咧，眼睛就要靠有血管输送啲血液，先至可以咧维持到佢嘅正常生理功能噶嘛。假如我哋心血唔够啊，两只眼咧就唔够血液去供养佢啦。 嗯， 咁我哋眼就会干啦，睇嘢就蒙啦。另一方面啊，如果我哋心经有热有火嘅时候，啲心火就向上烧啦，就导致到咧眼部会出血咯，热逼血妄行啊嘛。 系， 咁如果心脾积热兼埋咧有血流瘀滞，咁我哋眼眦嘅部分就会红肿刺痛啦，有时人。觉得眼睑啊、眼角嗰啲咧，就会好似发炎咁啦。中医嘅治疗就根据五轮嘅学说呢种理论啦，同你辨清你寒热虚实，然后咧就系辨证论治啦。 嗯，好，明白，唔该晒崔博士。好啦，嗱，下次翻嚟咧，我哋都继续呢个卧游啦，就讲咩咧？ 就系卧游点样从哲学概念同埋养生之道，系发展到去。绘画艺术创作的理念。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各位朋友可以随时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咧，ww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而再见你啦，崔博士吓， 好， 拜拜。 拜拜。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灯，仍令我再不禁地行近。在远远的以前，这灯子里，父亲仿似巨人。轻抚及腰背磨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子很美，父亲。小皱纹，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讲的从前不说清楚？ 何兆星的空凳结束，我们今早早清晨首理节目，多谢你收听，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